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15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9次会议，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报告。在着力破解大城市病方面，报告提出，本市将重点做好柴油货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工作，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95%以上，基本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到2020年 ，PM2.5 浓度明显降低，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比2015年减排30%以上，中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此外，实施新一轮的百万亩造林绿化等工程，全面建成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城市公园环。虚假宣传、合同模糊、售后匮乏是目前二手车市场当中的三大消费陷阱。对此，消协提醒消费者在二手车交易当中需要保持警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在购买二手车时，要选择合法合规的车辆，检查车辆的相关证件。再来关注今天上映的几部电影。喜剧电影《憨豆特工3》今天登陆国内院线。电影由大卫·科尔执导，罗温·阿特金森主演，讲述了菜鸟特工不负众望，关键时刻又掉链子，全世界最搞笑的间谍再次出手翻搅特工江湖的故事。迪士尼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今天上映。这部电影由风靡全球的《疯狂动物城》原班人马打造，故事的主角这次闯入了广阔的互联网，开启了全新冒险。同时在今天上映的还有儿童文艺电影《奶奶的家》，影片讲述了8岁小女孩真的一次难忘乡村之旅，刻画了传统的亲情、农村的邻里之情、孩子之间纯真的友情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爱之情。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第4届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暨青葱计划近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并正式启动。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田壮壮，著名编剧、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主任梅峰，著名制片人郑建峰以及白雪、叶谦、黄黄三位往届青葱导演出席了本次活动。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2018赛季中超颁奖典礼近日在海口举行，各项最佳都一一揭晓。吴磊斩获了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李霄鹏获得了最佳教练。国际体操联合会决定引进运用了日本富士通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打分辅助系统，这一系统通过向选手的身体及其周边200万处投射红外线追踪选手的动作，并且实时转换成3维立体图像。根据图像 AI 对于身体的旋转和扭动等动作做出分析，结合过去的表演数据，遵照打分标准判断技术的完成度。东京奥组委近日介绍，他们已经收到81000多份2020年东京奥运会志愿者申请，已经超过80000名志愿者的招募目标。据介绍，此次东京奥运会志愿者线上招募从9月26号开始，将于12月21号下午5点结束。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真全给啊， 而且不要钱的全给。 我刚才看了蔡总，确实没咬后槽牙，我全给。 另外呢，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我们俗称的品推部傅媛媛。 大家下午好。 就是咱们听到的很多的广告的创意，其实都是媛媛写的。 嗯，媛媛颜值很高啊。 这跟广告好不好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这说明秀外慧中啊。 好吧，其实是那个他给小胖量身定做， 说明很了解下名啊。 是是是，首先先聊聊双十一的那个怎么样？ 双十一我们就应该是11月11号开抢，结果没到11月11号就已经被抢光了，然后还得不停的追加。然后你要是不追加吧，消费者说，哎，为什么他有我没有？然后我们还弄一红包墙，那红包墙已经被弄没了。然后说为什么他能抽我不能抽？哎呀，弄得我们可挠头呢。 你知道双十一的时候，就是当然他们一共是100位是吗？ 99位。 99位，就是如果你签约的话，就是还附带给你那些东西，真的好值。 所以名额就显得特别珍贵。 当然了，就是。光他单送的那些东西，你归着包堆加起来，你就觉得哦天哪，这好多钱了。 就是如果说这个便宜没占上，特别特别遗憾，是吧？ 是。哎，那个双十二会有类似的活动吗？ 双十二会有类似的大礼包送，但是呢，是什么呢？先留一悬念，然后我们在节目中慢慢的给您抛出来，行吗？ 好吧，好吧。那别着急，到双十二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来得及，来得及，放心。 来来来，那我们先按听众朋友，包括像我的搭档，肯定也有类似的疑虑。首先，每平米999真的是全包圆吗？ 刚才我们蔡总说了，真的是全包圆。就好多我们的业主朋友还有听广告的司机朋友就都不信，怎么能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就砸我脑袋上了呢？您不信，您可以打一电话400-606-8866去问一下，都含什么，都包什么，都送什么，这事儿是真的真的真的呀。 就是他们在东五环外，就是他们的总部，就是算总部基地，然后他们应该到现在有多少个样板间，实体的 有十套 样板间， 1:1的实景样板间， 而且动不动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升级一个样板间。其实我倒觉得这个还比较直观，如果你要是到现场去了，其实你不用跟设计师说，哎呀，我要什么风格，你就直接去这10个样板间去看，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按1:1走的，就是大概都是那种两室一厅的房子，你一看就很温馨的一个家，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 你喜欢哪个风格你就选哪个。 是。 对，是。 然后1平米999啊。 就是你看这个样板间看完了，哎，我喜欢这个，999块钱一平米，就什么窗帘灯啊原样的就照搬回家。 就是你只要能想到的，从。 就是这个整个上面的圆柱体吧，就是整个这个一立方米是吧。你因为你说到窗帘了吗？ 对，应该是按空间算 是吧。也不是一立方米， 包括 上面还有很高， 包括家具窗帘灯全有 啊， 包括厨房的那些你能想到的全有， 橱柜吊柜地砖吊顶这都有， 全有、哦、也就是说哎呀 那我装修早了， 拆了重来。 其实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每平米999块钱，从毛坯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然后所有的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就全有了。那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呢？其实刚才延伸维哥和圆圆讨论半截这个话题，因为全包圆实际上我们是去除了这个很多的中间环节，一边是工厂，一边是消费者，把中间环节砍了以后，那中间环节产生的这些费用和一些额外利润，其实我们都把它让渡给消费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价格做的这个很高的这种性价比，价格很低，然后同时包含的内容很全啊。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买个手机，那从工厂到您手里可能要经过很多层，那可能出厂价2000块钱，那到您手里可能就得8000到10000，对吧？因为层层加价嘛，环节也多，流通费用也高。那现在这些中间环节都没有了，工厂出厂价多少钱，我们全包圆加一个合理利润，直接给到消费者，所以大家会觉得，999块钱。 这么便宜，还能含这么多内容， 嗯 啊，然后更出乎意料的是，全包园其实我们从去年二月份试营业啊，到现在我们一直没闲着，除了服务于客户以外，我们还在不断的为难自己。怎么为难自己呢？就是我们在压缩供应链，挑战供应链的这种性价比的极限。所以到现在呢，我不光能把刚才说的那些事儿都包圆了，我还能够在电器上面做一些文章。比如说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双十一，我们那个活动内容为什么特别火爆特别抢手呢？就是因为性价比非常高。那么今天呢是咱们住在八七六的直播，我觉得也不用等到双十二了，今天既然来了，我也表个态，咱今天收听住在八七六节目的热心听众， 快看他是不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啊？ 热心听众， 这就是、 啊、 这脸非常有立体。 现在、啊、只要拨打400-606-8866，还能够拿到我们双十一期间的这个优惠啊、 哦，还可以， 还可以。优惠内容有什么呢？我大概其介绍一下，我说的可能不全啊。其中您在我们全包园订整装的话，999块钱一平米含家具整装的话。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智能坐便盖，包括油烟机、燃气灶，还有我们配的家具啊，客厅的沙发我们可以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的功能沙发啊，然后额外我们还送出一台50寸的液晶电视啊。那个因为确实这个力度很大，所以今天住在八七六的听众朋友们，拨打400-606-8866，前十位听众我们就把这名额给放了。 怎么样？ 我确实是装早了， 值吗？ 这太值了，这个 当然了，而且真的是拎包入住。 就我容易为了赠品，就是干一些事儿，您知道吗？ 但是这些赠品还是值得拥有的。 是啊，就是感觉不用再自己采买什么。 不用不用不用， 真是拎包入住。 所以去全包园的有很多人，一般都是那样，就是好了，那个去我那儿量房子，然后给我设计一下，然后我看了你这十个样板间，哎，比如说啊，就按照这个地中海式的。哎呀，一模一样啊，照搬，啪，放在我那儿就 OK 了。我把钥匙给你，大概咱们签约，比如说，好，工期一共是50天，好，50天之后我来验收就完了。 我那房子就变成地中海式的那个了。 是的， 哦， 一模一样，连灯带窗帘，包括给你的电视什么的，咵，全放进去了。 哎，我觉得太省心了， 特别好。 装修是一件其实非常麻烦的事儿。 对，要不说我们是999元每平米的价格，直接从毛坯就可以拎包入住呢，电器都有了，冰箱、洗衣机、电视全齐。 对，而且再说一个旁的，就是因为蔡总平时你想管理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的项目，就是本身就很忙，但是呢，他有的时候还偷摸的去充当一下监理。就比如说，好了，今天我有半天时间，我可能到我南边的或者是西边的，类似吧，某一个工地，我去现场， 就潜入， 哎，去督查一下， 哦， 看你哪有问题，你得返工，那什么，哎，不容易，这是其一。 搞偷袭是吧？ 哎，是，监理嘛。然后再其次，他也不容易的地方，就自己开了一个工号，就是他自己的微信的那个，就是大家有关于装修的问题，有关于投诉全包员的问题，他还可以给大家回答问题，所以他每天一到单位不干别的，先回答问题，都是自己回答，晚上睡觉前也得再看一遍自己回答。 蔡总的特点就是为难自己， 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大家在这个微信那个公众号里面搜索全包员蔡萌，就能够搜索我本人的公众号，这公众号我承诺一定是我本人亲自来维护的，远远都不参与。就是我每天其实没到公司就开始看公众号了，晚上睡觉前还得看一遍，然后中午再补充一遍，就是为了及时回复我们热心客户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啊。有时候虽然不能做到实时回复，因为毕竟比如现在上直播，或者有时候开会，或者有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是没办法回复的，但是我每天会拿出3段时间，早中晚，我来处理公众号上面的各种咨询信息，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这种反馈。 嗯， 相由心生啊，我现在看蔡总这脸比刚才还俊朗了，腮帮子一点都不大了。 来来来，那刚才提到了说，好好，每平米999肯定能做到全包圆，但是肯定还有人问了，那好，那你的品质能保证吗？你肯定不会做到什么偷工减料啊等等这些，会吗？ 这个我举个例子吧， 首先一个大家最关注的品牌，说价格这么便宜，品牌有保障吗？我们合作的都是一线大品牌，比如瓷砖，我们有马可波罗，有东鹏，有冠珠，有伊诺，这些品牌大家都听说过。洁具有惠达卫浴，惠达也是上市公司嘛。然后地板我们有圣象啊，有瑞士卢森，还是进口地板，都是标配的。然后比如定制类的这些建材产品，像橱柜我们有志邦橱柜，木门有榻榻木门。其实这些品牌说出来大家已经可以放120个心了，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另外我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这些赠品啊，赠品比如像我们的三开门冰箱是美的的，滚筒洗衣机是小天鹅的，另外其实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性价比方面的提升，就是我们把卫生间的洁具都升级成了标配智能坐便盖的这样的洁具。那么这个智能坐便盖呢，其实它也分很多级别，也分很多材质，但全包员所用的智能坐便盖材质是 PP 材质的。这个 PP 其实大家都知道塑料分很多种，有 PP 啊，什么 ABS 啊， PP 其实是最环保的，也是柔韧性最好的，就是你在使用过程中它的体验感会比 ABS 这种塑料好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防水等级达到了 IPX4 级。其实防水等级也分很多种，包括 IPX0、1、2、3，那那些其实放在卫生间里，如果不是干湿分区环境的话，它都会有问题，有可能会产生漏电风险。我们配的是 IPX4， 为什么要在这块控制成本必须要做到 IPX4 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客户其实卫生间很多比较小，没办法做成真正的干湿分区，为了要保证客户的用电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上面不计成本的做到 IPX4 的这样的标准啊。所以这些其实都能够体现出全包员的一个品质。另外一个，我们999元每平米价格是含家具的，我们现在有一套家具的木材是从北美进口的白橡木， 白橡木的， 而且 是就是可整了，不会说上头有个残缺有什么。可好的木 材，维哥的总结就是可整了。 对， 这是怎么个形容法呢？可整了是吧？ 那个可整了的学名叫什么呢？它是 FAS 级的白橡木。因为橡木它是分级的，它 FAS 其实是特级，就是说什么，它的表面纹理非常顺畅，没有结疤，没有 疏朗， 没有瑕疵，纯天然木纹。因为大家知道橡木那个木纹啊，是山形大山形状，这种木纹其实是非常漂亮非常清晰的，如果有个树瘤结疤的话非常影响美观，所以我们为了考虑到客户的一个使用体验，我们选的都是 FAS 级的北美进口白橡木。那么您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找我们的销售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些促销内容，同时呢让销售把我们合作的这些家具的照片发给您。 来，这节离结束可能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每平米999，会不会再收其他的费用？ 我们收取其他费用是这样，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老房，我们有拆除修复包和水电包，这个呢在签合同之前都会跟您谈清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涉及到您家装修有一些个性化需求，比如结构改造，比如说吊顶这些个性化内容的时候，那么在签订正式合同之前，我们的销售和设计师也会和您沟通清楚。那么除此以外是没有任何后期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被动增项的，所以这个您尽可以放心。 对，就是除非你有一些个性化需求， 比如说吊顶，我希望它有特殊的花纹， 对，类似啊，或者说，哎，我门厅这儿我打算来一个镂空的那个小影背，就类似这些，因为在样板间里头，这是没有这些的。 你有个性化的需求，这个需要额外收费。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那你说的就是刚才说的999的这个，人说好了，我包工包料，好了，这些都完了以后。您再单给一笔我们工人的工时费会有吗？ 没有，这个都没有，所有的费用一定是在签合同之前落实清楚啊，施工过程中绝不会跟业主要一分钱。 行，这回踏实了是吧。 你什么时候把家拆了？ 这就是腊月里的萝卜啊，我是动了心了但是让我拆了我还真是舍不得啊。 好好好，没关系啊，因为时间的问题，那我就记住了，在上半节的时候蔡总说了，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的踊跃，如果要是今天打咱们的咨询电话400-606-8866， 对， 哎，打这个电话再预约的话，咱们双十一赠送的那个活动还可以再延展一下10位。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欢迎您在广告还有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米夏。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 大家下午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推部的经理傅媛媛， 大家下午好。 重新说，打起精神来。 大家下午好。 好 good。 下半时段让媛媛多说点是吧。 好，来 我们听众知道二位来了啊，问了好多问题。比如说北京老球迷他就说，蔡总能不能说说老房的装修啊，就全包园怎么装修老房子。 老房装修刚才咱们上半节的时候简单介绍了一下，老房装修其实跟新房装修的区别就是多了两项工作内容，一个是拆除修复，一个是水电改造啊。因为老房您家原来的墙面要铲除，原来旧的瓷砖呀地板呀这些要拆除，所以这个是有费用的。然后我们呢为了便于咱们老房客户装修啊，把拆除修复做了一个拆除修复包，然后把水电做了一个水电改造包。那么这两个包叠加在一起啊，每平米大概是200多块钱，不到300啊，价格也不贵，相当于在999的基础上加上100多块钱的拆除修复和100多块钱的水电改造，您就能把老房直接翻新成一个新家了啊。 这么便宜吗？我正在装厨卫啊，我觉得我的钱主要花在拆上了。 黑了吧。 我今天后悔了。 而且一百小几啊，不是一百大几，就拆除修复是一百小几、哦、水电包也是一百小几，然后我们都有标配的工程量内容，还有包括水电的一个点位的配置。水电的点位配置其实您没有极特殊需求的话，都是能够满足我们90%以上的这种客户需求。 哦，你别说，给我来10个面板，这没有这样的哈。 对， 你要开网吧， 在厨卫里开个网吧啊。 对。 那比如说有的听众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家呀只想把厨卫重新改造，客厅我觉得挺好，铺个壁纸就可以了。那这种局部装修，全包员怎么处理啊？ 其实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两件事儿，一个是为难自己成就客户这个精神的一个驱使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对得起全包员这个名号。那么全包员呢，实际上不光做整装，我们局装也可以做。您说您单独装一个厨房，或者单独装一个卫生间都可以，价格呢也非常有性价比。我们单独做一个厨房的装修，大概是28000块钱。啊，包含了这个厨房里面的所有内容，墙地砖啊，橱柜啊，油烟机燃气灶啊，包括厨房门呀、啊，啊，这些全部都有了。然后，28000块钱。另外呢，卫生间我们是25000块钱，包含了洁具，瓷砖，然后包括哎，刚才还落了一项，就厨房、卫生间都有的水电改造。这两个空间的水电改造，还有像卫生间的防水处理啊，这个全部都有。另外，咱们 防水做多高啊？ 防水啊，标准应该是淋浴区1.8米、 哦、 啊，这个都是要达标的，都是按国家规范标准来施工的。那个另外呢，我们不会因为局装就降低我们的品质。刚才说到了整装，我们送了一堆电器大礼包啊。 就是我们家没装客厅呢， 那个、 就没送电视、啊 没。没装客厅，电视就真送不了了 啊。 但是那个卫生间的智能坐便盖是有的。厨房的油烟机燃气灶是有的，您要是把厨房和卫生间两个空间都找我们做了的话，冰箱和洗衣机我们也送给您了， 就差送锅了。 怎么样，赔了吧你？ 所以 我今天上节目收获的就是后悔。 所以这个呢，就是您要有局装需求的话，也可以咨询全包员，400-606-8866，打这个电话问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 嗯，当然还是那个事儿，就是真的是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就比如说哎，那我打算把我们家厨房重新装一下，28000值了，我们家厨房有15平，那就不能是这个价了，对吧？ 我们针对北京的客户啊，目前北京城区的客户，厨房没有面积限制。 哇、哦、厉害了， 20米的厨房也给你这么装是吧？ 哇、哦、 卫生间也没有面积限制。 豁大豁大的卫生间，那还是安个电视吧。 但是呢必须得是原结构。原结构， 你不能拆成那样。 说我们家全是卫生间。 那你是开澡堂子了。来来来。 我们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说好像说这个金九银十是装修的旺季，现在冬天了都供暖了，是不是不太适合装修了？ 其实这个呢是对装修认识的一个误区啊。以前确实不适合，因为倒退10年啊，装修的这些基础类建材的物理性能没有现在这么高啊，比如说腻子，比如说石膏粉，比如说防水，那些材料倒退10年，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才能让它最佳性能体现出来，在春秋两季是最适合使用的。但是现在随着这5到10年的这个建材的物理性能的一个提升，现在什么季节施工都适合，尤其这个季节更适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知道现在那个家里都来暖气了啊，温度基本上那个北京市要求18度以上，其实多数都是20多度。20多度的话，又暖和又干燥。那在做一些湿作业的时候，什么叫湿作业？比如防水施工，比如瓦工贴砖，比如墙面那个劈腻子、石膏找平，这都属于湿作业。那它挥发的速度会很快。挥发速度快的话，那就能很快的进行到下一个工序，所以反而这个季节施工啊，会比那个春秋季节施工的进度更快。所以它其实还是挺适合施工的。 所以很多这个我们以前的想法现在可能并不正确了。我们听众这名字真二，他说哎呀，我们家里打算明年3-4月份装修，您这优惠还有吗，蔡总？ 您如果说 首先啊，拨打400-606-8866来抢名额。同时抢了名额之后呢，您只要付了我们签订合同的这个标准要求，就不低于30%的一个首期款，这个优惠是可以给您保留到明年3-4月份您装修的时候的。 哦，就是现在抢上了，我可以就是攒在那个时候用。 对对， 哦，这也挺好的， 也挺好吧。另外呢，像木头开花，人家发了一个户型图，可能因为拍照的问题看得不太清楚，有点反光，但是呢他的具体的意思我能明白。他说呢，各位好，我们家呢明年5月份有一套二手房啊要装修，具体在里头住的人呢就是住一个老人，还有我们夫妻俩，还有两个孩子。如果要是给全包圆来装的话大概要多少钱，能不能有一些好的建议。实际上其实您的这个房子大概多少平米，您基本就能估算出来。 对， 您大概要花的多少钱？ 对，比如说您那个，我听了一下这个居住的人口数量啊，我就暂且按100平米来估。100平米来估的话，我们是999块钱一平米，也就是说差不多10万块钱，把家具就都含了。但是您这个是老房。老房涉及到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拆除修复的费用和水电改造的费用，每平米要再多个200多块钱，也就是您这套房子基本上12万到14万之间就能把它装完。 而且基本上是拎包入住。 对 对，他木头开花，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进行户型改造，问咱们能不能帮助户型设计啊，这个可能是不是有额外的收费啊？ 是这样，我们的设计服务啊，因为设计服务其实包含了很多内容，像初步的量房，出平面方案，然后出施工图纸，然后包括根据您的一些个性化设计做一些方案的调整。我们的设计服务是免费的，但是呢不代表我们没有设计服务，我们有专业的设计师来和客户进行一对一的这种服务和沟通。那您如果希望得到这样设计师的这种免费的量房咨询服务的话，您现在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先和我们销售做个沟通，然后让他给您安排一个这个我们全包圆的设计师来和您提前对接一下。 其实真的这么长时间了，就大概咱们在一块做节目也有一年的时间了， 对 对吧？大概这么长的时间，实际上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因为听了这么长时间的全包圆的广告，然后可能都是有误区。其实没关系，您只要记住几点就行。第一呢，就是真的是每平米999，真的是这样。然后再其次，您要是觉得哎呀将信将疑，没关系，您可以到他们就是总部您去看一眼，您看无所谓吧，您有那么多的实体样板间，您一个一个去看看， 摸摸那特整的白橡木。 哎，对对对， 没错。 如果您要是觉得哎真的觉得还不错，您再具体聊。您要是说我就是看看，您觉得看完了以后再考虑考也无所谓。 或者加一下蔡总的微信公众号，他自己打理的是吧？ 对， 有问必答。 对，您在那个公众号搜索里面搜索全包圆蔡萌就能找到我。 好，那因为我们文艺广播的收听还是很广的啊，那比如说住在固安的朋友啊， 对啊， 哎，住在天津的朋友啊， 离北京也挺近的， 啊，对啊，住在张家口的朋友啊，可能都能听得到。 对， 那人说了，哎，那你所有的这些是只针对北京吗？那如果我要说我固安的，我现在那儿买了一个200平的花园洋房，我也希望让咱们全包圆给做，是不是咱们就不管了？ 其实现在啊，全包圆服务于京津冀的大部分区域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像说的固安呀、张家口啊，包括天津武清啊，包括廊坊啊，这些区域全部都可以。然后建议您呢拨打400-606-8866来找我们的销售做一下具体区域的一个咨询。 哦，那就更别说什么燕郊啊什么，更没问题。 那都没问题。对，哦，对。 我们听众小齐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朋友家啊，就是也是在这种类似于全包圆的装修公司做的，当时呢这个卫浴也承诺是非常大的品牌，但实际上我们装上的这个卫浴确实是大品牌，但是款式是比较旧的，比较老的。那全包圆给我们提供的这卫浴是不是新款呀？